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啊，你是说他们偷看我的东西？ 惠里很惊讶。 我是说也许，概率在60%以上。 真过分，平常人会做这种事吗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从一开始就怀疑我们？ 没错， 从看到手表的那一刻起，唐泽雪遂便起疑了。暗中查看别人的钱包对他而言也许不算什么，金枝脑海里浮现出了那双猫眼。 可既然这样，我们离开那家店前，他们干嘛要我留姓名住址啊？还说什么要寄邀请函给我？ 大概是为了确认。 什么？ 确认你会不会写下真实的姓名住址。结果没有。 惠里很过意不去地点了点头。 我故意把驱马写错。 这样他就确定我们不是去买衣服的。 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做那种小动作。 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早就被怀疑了。 金枝站起来拿起了背包。 要小心门户，我想你也知道，在行家手里这种公寓的锁有跟没有一样。你在房间里时一定要记得扣上链条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那我走了。 金枝把脚伸进了运动鞋。 金枝先生，你不会有事吧？会不会有人来要你的命？ 惠里的话让金枝笑出了声。 说得跟007一样。不用担心，顶多是一脸凶相的杀手来找我。 啊！ 惠里的脸沉了下来。 我走了，晚安，门要锁好啊。 金枝走出房间带上门。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确信听到上锁和扣链条的声音之后才迈开了脚步。 好了，会有什么样的人找上门来呢？ 金枝抬头仰望天空，小雨仍然下个不停。第二天，小雨转为持续的阴雨，气温也因此下降了一些，使得这天早晨在持续酷热的八月里感觉分外舒适。金枝早上9点多起床，穿着 T 恤和牛仔裤离开住处，撑起伞骨弯了一截的雨伞，进入大楼对面一家叫做玻璃路的咖啡馆。木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铃，每当门开关时便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每天在这里吃早餐看体育娱乐报纸，已经是金枝的习惯了。这家店很小，只有4张桌子和吧台，其中2张桌子有人，吧台也坐了一个人。秃头老板在吧台内向金枝点了点头。金枝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在最里边的桌位就坐。他估计这个时间应该没有什么客人了，要是位子真的不够，到时候再移到吧台就好。金枝没有点餐，静静地坐上了几分钟，老板就会送上夹着粗大香肠的热狗和咖啡，热狗里还夹着炒卷心菜丝。就在他身旁的报刊架上放了好几份报纸，吧台的客人在看运动娱乐报，只剩下一般报纸和财经日报。金枝无奈地抽出了朝日新闻，店里也有读卖新闻，但金枝已经定了。金枝正准备打开报纸，忽然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，他条件反射般地朝门口看，只见一个男子走了进来。男子看来将近60岁，小平头上已见白发，体格很健壮，穿着白衬衫的胸膛很厚实，短袖里露出的手臂也很粗，身高在170厘米以上，姿态犹如古代武士一般的挺拔。然而最吸引金枝注意的并不是这个人的外表， 而是他一踏进店里，锐利的目光便朝金枝射了过来，仿佛他在走进之前就已经知道金枝会坐在那里。其实这只是一眨眼睛的事儿。男子立刻把视线转向了其他方向，人也移动了起来。他在吧台边坐了下来。 哎，我要咖啡。 听到这个男子说话，视线已经回到报纸上的金枝又抬起头来。这个男子带着关西口音，他感到有些意外。正在这时，这个男子又朝金枝望来。一瞬间，两个人的眼神对上了，男子的眼睛里并没有威吓的意味，似乎也不带着恶意。那是一双看尽了人性丑恶的眼睛，一种堪称真正冷静清澈的光，静静地栖息其中。金枝感觉到背上泛过一股凉意。两个人目光交汇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，可能不到一秒钟。不约而同地移开视线数秒之后，金枝看着报纸社会版的标题，一则大型拖车在高速公路上肇事的报道，但是他无法忽略那个男子。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这样的思绪犹如撇不清的棉屑一般紧粘着意识不放。老板送来热狗加咖啡的套餐，金枝在热狗上加了大量的番茄酱和芥末酱，大口地咬下。他喜欢门牙刺破肠衣的感觉。吃热狗的时候，金枝刻意不去看那个男子，他觉得要是看了，两个人的视线不免会再度交汇。把最后一口热狗塞进嘴里，他一边端起咖啡杯，一边偷偷地瞄了男子一眼。那个男子正好转动脑袋，面向前方，准备喝咖啡。 他刚才一直看着我。 这是金枝的直觉。金枝喝完咖啡站起来，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，掏出了1000元的钞票放在柜台上，老板默默地找回了450元。这段期间，男子的姿势几乎没变，背脊挺得笔直地喝着咖啡，犹如机器设定一般，节奏相同，动作也相同，看也不看金枝。金枝走出店门，伞也不撑，便跑过马路急奔上楼。进屋之前，他又专门向下看了看玻璃路咖啡馆，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并没有出来。金枝打开钢架上的迷你音响开关，不一会儿，架在墙上的两个喇叭便传出了极具穿透力的歌声。他脱掉 T 恤准备淋浴，昨晚从会里那里回来之后，他径直睡了，头发油腻腻的。他刚拉下牛仔裤的拉链，玄关的门铃就响了。平常听惯的铃声今天听起来别有意味，金枝没有接起对讲机，铃声又响了。他拉起了拉链，穿上了 T 恤，一边在心里嘀咕着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冲上澡，一边走到了玄关开门。那个男子就站在门外。如果是平常，这样的场面应该令人惊讶，但是金枝几乎不为所动。从听到第一声门铃，他便有预感。男子看到金枝，露出浅浅的笑容，他左手持着伞，右手拿着收费员常用的黑色手包。 有什么事？ 你是金枝先生吧？ 男子果然带着关西口音。 金枝直四先生，没错吧？ 是我。 哈哈，有点事情想请教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 发自丹田一般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以眉间为中心，犹如雕刻而成的皱纹布满整张脸庞。金枝注意到其中一道是刀刃留下的疤痕。 抱歉，请问你是哪位？ 毕姓替元，从大阪来。 来人正是替元润三。 真是远道而来啊。不过很抱歉，我接下来有工作，得立刻出门。 哎，不会花你多少时间呢，只想请你回答两三个问题就好。 麻烦你改天再来，我真的赶时间。 赶时间还在咖啡馆看报纸看得那么悠悠啊。 我要怎么使用我的时间跟你无关，请你回去。 金枝想关门，替元将手上的雨伞插进了门缝。 热爱工作是很好，不过我这边也是工作。 替元说着，把手伸进灰色长裤的口袋，掏出一本黑色手册，上面印着大阪府的字样。金枝呼出了一口气，拉门的力道减轻了。 既然是警察，一开始明说不就得了？ 有些人不喜欢警察在门口表明身份。可以请教你几件事吗？ 请进。 金枝让替元坐在为委托人准备的椅子上，自己也就坐。那把椅子稍微低一些，光是这么一点把戏便足以让他在洽谈时处于有利的位置。但是看着眼前这张满是皱纹的脸，金枝觉得这个把戏对眼前这个姓替元的警察大概不会有什么用。金枝要求对方出示名片，替元却声称没有，这肯定是谎言，但是金枝不想为了这点小事和他争论，他就要求再看一次警察手册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